几十里的水路， 到 湘江， 到湘 江边， 江边 深 乡滩， 出了个深了个人， 领到我们的 解放，领到 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字 哟。

君你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情有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相见尽。